九六九，春节的故事。 都说饺子配酒，越过越有。也正是因为这句名言，无论南北方的差异有多大，两地都会在春节的时候吃饺子。饺子饺子，香蕉子时，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子为子时，蕉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除夕吃饺子的习俗由来已久，至少在有更新之意。在包饺子时，人们常常会将金如意、糖、花生、枣和栗子等包进馅儿里，吃到如意、吃到糖的人，来年的日子更甜美，吃到花生的人将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子的人将早生贵子。年三十包饺子的形状也很有讲究，大多数地区习惯保持传统的弯月形。这种形状包制时，要把面皮儿对折后，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沿半圆形边缘捏制而成，要捏细捏匀，谓之捏福。除夕的饺子是伴随着辞旧迎新的鞭炮的响声，将饺子下入沸腾的锅内，煮熟捞出之后，要先供诸神列宗，然后伴着其他食品吃饺子。年三十夜煮饺子也有讲究，烧火用的柴草要用豆秸秆或芝麻秸秆，遇有火越烧越旺，来年的日子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锅里煮饺子不能用铁铲乱搅动，要顺着一个方向贴着锅沿铲动，形成圆形，与摆放饺子之意相同。饺子早已不仅仅是一种美食，还是中华美食的代表，它的每一个部分无一不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是每家平常时候，更是在三十晚上必备的美食，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诉求。今年的年三十，你在饺子里吃着什么了？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流浪，陪我两败俱伤，一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想带上洁白如一道喜乐的光芒，

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很久很久以前呀，春节以十月为岁首，这样做与种庄稼的季节很不协调。后来啊，有个天文学家研究了一种太初历，他以元月为岁首，这个历法被汉武帝采用，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春节。 今年九六九，我是主播莹琪，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春节期间特别节目《听年味儿》。今天是大年初三，也是假期的第四天。这几天相信你一定胃口大开，吃了不少好东西吧？这初一初二把该拜的年都拜了，也有人选择在大年初三出门去远亲家拜年。在民间呢，有一个说法是大年初三通常不会外出拜年，因为有赤口这个说法，意思就是这一天要避免与别人发生争执。而且这大年初三呢，在民间还有早睡的说法，因为从过年到初一初二也忙了一阵子了，如果不早点休息呢，怕是体力不支。毕竟从年前忙到现在，再加上年三十的守夜，到了初三这一天呢，便可以早一点睡，晚一点起，好好调理一下身体，养足精神，以备新年里精神抖擞。不仅这样啊，中国各个省市也有自己的一套大年初三的习俗。像是东北的很多老百姓将正月初三称之为扫帚日，东北一般在初一初二各家呢不会用扫帚，免得扫走财气，到了初三呢就可以把家里积攒的垃圾清理掉，而且在打扫时要从外往里扫，以示聚财之意。我在想一件事呢，就是从外往里扫的话，垃圾要扔在哪儿啊？除非是提前把垃圾桶准备好。在山东呢，初三回娘家，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是初二回娘家，但在烟台、聊城等地呢，出嫁的女儿一定要等到初三回娘家。而在重庆，讲究初三吃转转饭，意思就是亲戚间轮流吃饭，一家负责一天的饭菜，趁吃转转饭的机会呢，可以见到各个亲戚好友，多吃几轮饭就可以多几次团聚机会。这些风俗是不是很好玩呢？也有很多没有听过的。不过话说回来，不论大年初三这一天是什么习俗，我们无非都是想欢欢喜喜过个年。当忙忙碌碌欢欢喜喜过春节时，千万不要忘记合理饮食和规律起居，多抽一点时间关心家里的长辈。好了，本期的听年味儿就到这儿，我是主播莹琪，我们明天见。

游走，寄予浮云船珍重。多情应似我，此情与谁共？凋零我孤寂的冬。啦啦啦啦啦啦啦。 仔细想想，我们遇见的人，经历的事，没有一个不是服务于我们的成长。世界正在奖励那些坚持不懈的人，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伴随着我们奋斗的脚步而来的奖赏。经典99，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也许上帝会给我们许多无私的馈赠，但慢慢变好一定是给我们自己最好的礼物。 这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地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出现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只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九精英有话说，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你没法短期内去改变你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社会现状，那么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心平气和的来思考怎么样从你现在的岗位上去做起，慢慢的一步一步来争取自己的资源。 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 到了40岁的时候，我觉得光有聪明和勤奋是远远不够的，

声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969旅行中的青春。 欢迎收听特别节目969旅行中的青春，我是泽林。今天呢是大年初三，也要在节目中为大家推荐一处适合你在春节期间旅行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出发。台湾作为与大陆一衣带水的宝岛，无论是食物还是人情，春节期间过去都应该会收获很多的温暖与热闹，一个人也可以体验一下。冬季是台湾旅行的淡季，也是全年气温最低的时候，北部阴雨绵绵，南部的垦丁偶有落山风相伴，但冬季呢来台湾也是看雪的好时机。二月的阳明山合欢山由于海拔较高时有降雪，而且这时候泡温泉也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台湾的各种庙宇非常多，妈祖庙、天后宫可能都不如大陆这边的寺庙一样隆重大气，多数的庙宇就是一座小房子，但是呢并不缺少精致和敬畏。春节期间过去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很多的香火旺盛、挤满人的现象，从古稀之年的老人到黄口幼龄的孩童皆来朝拜，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传承着千年文明留下来的习俗与信仰。在台湾呢拥有着数不清的美食，你可以和家人一起去台湾热闹的美食夜市，品尝那琳琅满目、数不尽的台湾小吃。每年的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的时候，还能去台湾的灯会。之前呢，有在台湾念大学的同学反映，高雄灯会很值得一去。地点呢，也就位于高雄的真爱码头、光荣码头、爱河中正桥至高雄桥周边。虽然呢，台湾不算出国，但办理相关的证件和手续也要一段时间，也在这里提醒您注意提前办好。而去到台湾所需要的证件有大通证、签注和入台证，需要你呢去到地方分局入境管理的地方申请大陆居民往返台湾的通行证，也就是大通证，同时呢会得到单次往返的签注。这些步骤呢和申请港澳的通行证也都是一致的。需要你注意的是呢，签注的有效期是半年，入台证呢则需要有资质的旅行社代办。今天呢是大年初三，也祝你过一个有滋味的年。969旅行中的新春，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969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每年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京东的景区为游客精心打造了冰上钓鱼蟹、冰下挂大鱼等传统渔猎项目，体验冰上各种游戏，带你回到童年。穿行在世界最大的湿地芦苇荡，行走在唯我独有的围海迷宫，看穿行在芦苇丛中的丹顶鹤、震旦鸦雀、文须雀等留鸟，赏如北极般壮美的海上冰排，还有休闲自在的斑海豹。这个冬天，让红海滩的美景刷爆你的朋友圈。 他们被称为中国国民偶像，自出道以来，以青春洋溢的音乐风格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